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Hello， 大家好，欢迎再睇我哋新一集嘅解围。咁啊，上两集咧就讲咗好多环保信息俾大家。咁啊，今日我哋即系讲翻贴少少，即系乜嘢类型嘅观众，我哋都尽量满足一下啦。因为即系我哋明白大家，点讲咧？即系好多唔同嘅要求嘅，我哋尽量就满足大家。咁上两集讲咗好多环保嘅嘢，咁如果有啲咩想再问嘅，其实我都同嗰张 client 讲，我话喂，咁第时有机会再上嚟讲下啦，因为好多环保嘅嘢系嘛，譬如有啲。而家好多嗰啲咧，又養魚加埋種花啲一齊嗰啲咧， 嗰個系統， 嗰個系統咧好鬼死先進。我覺得即係其實佢唔係幾美觀啊，不過你覺得好好睇嘅。 即係有魚又有啲植物， 有魚喺度行，不過啲魚就好似困獸鬥少少咯，細即係細嗰啲冇咁自由咯，係嘛？咁 OK 啦。嗱，咁啊，今日我哋 講翻啲正經啲嘢，唔係即係講翻啲比較 我哋不嬲都正經嘅， 即係嚴肅少少。個話題上次環保可能係講得輕鬆啲， 係即係環保多啲人， 係啦， 即係雅俗共賞一啲啦，係咪？ 今次嚴肅咁啊， 今次呢個都嚴肅得嚟，但係又唔會悶嘅，因為大家都關注。咁我哋首先就即係講呢個題目，有兩個表表姐嘅喎，邊兩個啊？個曾蔭權同埋梁振英啦，我哋講申報利益啊嘛。系咪先？即系你真系真系唔开，点你仲问点解？ 唔系，即系点解？点解？唔系，我意思系 一个坐监， 系一个冇啦，就想问呢样嘢。 喂，点知喂嗱？我系未啫，我觉得 系未， 我唔觉得冇，我觉得系未。 好， 系咪？即系做错嘢嘅人咧，就应该受到应有嘅惩罚嘅。 系， 系咪？即系大家要共同努力啦，系咪？我知道。即係呢啲社運教啲人做緊嘢㗎啦，慢慢有啲嘢出嚟俾大家做下㗎啦。咁但係嗱，利益申報點解咁重要呢？喂，嗱，其實講開利益申報啦，除咗我哋講到最高啦，特首嗰啲啦，喂，我知道你喺區議會度，即係你未係區議員嘅時候呢，你都做好多呢啲 撥款嘢。 咁通常嗱，你遇到嗰啲係咩申報嘅嘢？嗱，我哋講下申報係咩嚟先啦。即係我點解要講呢啲咧？我哋要令全部嘅觀眾都知道咧，其實申報呢啲嘢咧係非常非常重要，亦都係普遍嘅議會及公職人員係要遵守嘅嘢嚟。你講下你平時處理開過啲咩嚟嘅？ 嗱，首先本身做區議員要自己有個申報先啦。 即係 我要申報啊！究竟我有冇啲咩物業啊？我同有啲咩有冇啲公司嘅股東啊？我係東主啊嗰啲啦，嗰類型係涉及自己嘅。咁但係喺個議會入面咧，你都知好多嗰啲不能被預停嗰啲咧。 嗱，我插出少少，你申報咗啲係咪真係會影響你投票㗎？即係譬如你話你買咗匯豐股票，你有好多手。咁係咪凡涉及匯豐喺區議會投票，你都唔投得啊？ 咁又唔係㗎喎。 咁嗱，你講先，大家想知啊嘛。 因為呢，其實呢，咁啱呢，今次呢，我哋都有一個利益申報嘅事件啦。咁呢就係、是、利益申報通常你會覺得係申報啲乜嘢？申報你係有錢啦，即係有利 有價值嘅嘢啦。 但係呢、我哋當時嗰、那個我因為處理緊一個係一個項目嘅招標，我哋揀一間公司出嚟去做某啲項目。 區議會裏面 系啦， okay. 去做某一啲項目嘅，咁等佢去做一啲研究，去研究嗰個議題咁樣嘅。咁咧，當時咧，大家咧都喺度舉手話啊，我申報同呢間公司係有關係嘅， 哦， 即係我認識嗰個人，或者係我認識嗰個公司， 哦， 咁樣嘅， 即係話咗俾大家聽，我認識咗個人啦， 係啦 ，OK。 咁但係咧，就唔係話我係同佢有任何利益嘅關係嘅， 哦，識都要講噶， 識都要講嘅 ，OK。 係啦，咁呢個就係喺個區議會入面嗰個申報啦。咁申報咗之後點樣咧？ 我哋嗱有申報嘅議員咧，其實咧就唔就要睇下個主席點樣去裁決嘅。咁咧當時咧因為我哋有15個區議員啦，咁就當中咧有13個。 都同佢有關係， 都係識呢個人嘅。 即係喂咁就劉德華唔使嚟投標啦。 係啦，咁就得翻兩個冇申報利益嘅議員。 嗰兩個咁渣，唔識嗰個人啊？ 咪真係唔知翻公司啦，即係 喂嗰個我都識喎，真係好大有限喎嗰兩個議員。係 啦， 我知你講邊單啦。 係啦，咁跟住咧，然後咧當時嗰、那個主席咧就係、是、將呢、这、一個揀公司呢、这、一個投票就交俾冇申報嗰兩個議員去處理嘅。 哦， 係有咁樣裁決嘅，即係係、 okay. 係會 咁。咁跟住另外13個人就唔投得票啦。 唔投得票， 就到兩個人投票啊？ 係啊。 哦， 咁就決定咗成件事嘅。 OK， 嗱呢個係區議會嘅運作啦。係。咁我都講翻單，即係阿林卓廷噶啦。 好啊。 佢嗰次就有一單，佢都上過立法會質疑過人㗎啦，即係質疑即係建制派嘅人啦，好多時搞嗰啲攞名目嚟搞嗰啲團㗎嘛，係 啊 係 啊， 咁啊即係搞嗰啲跨境團啦，即係翻國內啲團啦，咁當時個名目咧就當年咧就應該係2011年嚟嘅，點解咁肯定呢？因為2011年係咩事件啊？就 是、 辛亥革命100周年，OK， 咁有啲人咧就借呢个辛亥革命嘅100周年嘅名目咧，就搞啲同辛亥革命有关嘅 活动， 咁好明显都去中山啦，系咪？ 应该系啊， 咁即系你辛亥革命，嗱你一系啊中山。系咪？即系呢个好直接啦，系咪啊？林村中山啊嘛， 或者系嚟我哋中西区嘅。 哦，咁佢唔会去到中西区啦。 嘅古迹。 咁但系当时咧，阿林卓廷咧就好搞笑嘅，即系林卓廷系一个唔识讲笑话嘅，呢个大家都知噶啦。 系。 咁但系佢竟然都讲啲好笑嘢俾大家听，系咩事咧？因为嗰个建制派嘅议员咧，亦都系嗰个团体嘅顾问，而嗰个团体咧就以辛亥革命为题目咧，就申请啲旅行团，就去参观个咩哇哈哈嗰个咩工厂，咁喂你哇哈哈咁同呢个 辛亥革命 嘅扯上咩关系咧？咁结果梗系批咗钱啦，因为 又唔够 讲投票啊啫嘛，系咪？咁嗱，呢啲咁嘅事件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喺我哋现存嘅社会上面，不论先唔可以讲区议会层面啦，我又讲咗少少立法会嘅层面，有啲事件发生过啦，亦都讲大家即系特首啦，有啲就判咗，有啲就处理中啦，系咪？咁我哋喺呢啲嘅层面上面都话俾大家听，喂，利益嘅申报咧系廉洁嘅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即系情况有啲似乜嘢呢？如果有啲学校家长教师会搞活动，我谂断唔会话系嗰个家长去俾翻分自己个小朋友系嘛？即系呢个系利益申报嚟噶嘛？系咪？或者我对嗰个小朋友已经有先入为主嘅感觉，咁要公平公正、好廉洁咁样做好件事嘅话咧？利益申報的制度呢是必然的。其實我們講了這麼多集解圍呢都只是輕輕大過，所以其實最近因為不約而同在這兩個禮拜雖然復活節假期，但我和 Bonnie 都收到很多跟申報利益有關的個案，都是投訴，有些投訴沒有申報，有些投訴申報了，即申報了都有投訴的，你一會兒告訴大家，真是匪夷所思的有時候。咁所以我哋就點解特登隆而重之，希望用一集時間嚟講下呢個申報嘅制度。咁嗱我哋事不宜遲啦，入正題啦。 好， 麻煩導演就將我哋嗰段文字點嚟，我哋呢段文字咩嚟㗎？咁可以幫大家講下。 其實咧，喺法例344裏面咧，就冇一條直接嘅條文去講要利益申報嘅。 係， 但係咧，如大家睇翻，即係佢有啲第二十条嗰度，因为系讲 四十四 B 都有嘅， 系 啦，话要 根据 引述翻嗰个工作守则， 系啦，引述翻工作守则嘅。咁呢一度第五条咧就系工作守则嘅第五条嚟嘅，系啦。咁系咪读埋嗰段字啊？ 我哋可以读出嚟啦。 咁咧呢度咧就系话法团嘅代理人或雇员 除非獲得法團許可，否則不得索取或接受任何與其職務有關的利益。法團的代理人或僱員需申報任何與其職務有關的利益衝突。 嗱，麻煩呢段文字咧就即係打住喺度先，即係唔好識住啦，反正都唔係好遮到我哋個樣啊，遮到我哋肥胖嘅身軀啫。OK， 呢個係非常好。 嗱，所以首先第一樣嘢咧，伍海欣，你就唔好熟成債啦。 點啊？ 你知唔知道呢個節目係有聲音版本噶？是有人只是听声的，你要读出来的。 知道。 所以你不可以就咁，你大家睇唔睇到啊？我唔读得唔得啊？咁系唔得嘅。 唔系，因为我系太远，我睇唔到。 OK， 唔系，我话俾你听系唔得啊！你唔读系唔得啊！你要睇到啊，先得望远镜嚟。咁讲翻呢条条文啦。嗱，佢话法团嘅代理同埋雇员。嗱，咩叫代理人？代理人咧，我相信呢度系泛指咧所有执行法团決議嘅人，呢啲人包括委員、主席、師傅、秘書，係咪？即係冇受薪嘅，就我覺得佢就稱為代理人啦。有受薪嘅，有金錢瓜葛嘅，就係僱員。 即係嗰啲管理公司啊， 僱員包括係咩啊？管理公司啦。 系啦，或者系法團自己請嗰啲秘書啦， 係 嗰啲。 我都估到你一定會講另一個嘅。呢啲係包括埋承建商、及 顧問 公司、及清潔公司、所有你請我嘅人。嗱，點解我咁講呢？我先講最唔拉更嘅清潔公司先。你請咗間清潔公司翻嚟，原來間公司係代理咗某一隻清潔產品。其實佢要申報嘅喎。佢建議法團不如買嗰隻清潔產品啦，你不如買某某牌子。地拖好用啲，某个牌子清洁真系好用啲，系嘛？原来佢代理嘅，喂，对唔住，你要申报，系嘛？你要申报，因为你都系雇员啊，你一同呢个法团有生意关系咧，就要申报。最近我哋讲东发大厦，我都开名讲得啦，因为我公开都讲咗条片出嚟啦。当时佢请咗个顾问公司，原来顾问公司同个承建商系同属同一个集团，咁顧問公司就話：喂，我又唔係法團代表，我冇份投票。 點解我要申報？ 點解我要申報啊？喂，條條文講㗎，僱員啊係要申報㗎。因為你影響到個法團請咗邊啲公司啊嘛，係咪？即係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話好蔑視啦，就覺得喂，我唔使理呢條條文啦，我都唔係業主。我使乜申報啊？法團係業主要申報啊嘛！嗱，唔係淨係業主咁簡單，唔係淨係業主咁簡單。我希望大家留意，即係呢一個咧係好重要嘅條文。佢話嗱，除非法團許可，否則咧不得索取及接受任何與其職務有關嘅利益。其實呢段文字咧就係講曬成個圍標嘅問題所在啦。即係你。我哋成日都话，有啲人开头未有竞争法嘅时候，当未有竞争法嘅时候，好多人就话：喂，围标唔犯法噶。以前有定义就围标唔犯法。个原因系咩呢？就系当佢自己系冇一个利益嘅关系，咁围标就唔犯法啦。系嘛？即系纯粹喂，我你落几多钱啊？我落咁多钱，大家夹住做啦。呢单你做，呢个单我做啦。咁我冇利益俾你，你冇利益俾我，咁好似唔犯法咁样嘅，系咪？但系我哋觉得唔系嘅，当时。我哋个观点咧就系话，喂，你同人合谋定个价钱出嚟，冇直接都有间接利益系嘛？系咪？头先我讲啦，呢单你做下单我做，咁即系有利益啦。因为如果唔合谋定价，可能单单我都冇得做噶嘛， 或者系单单都系你做噶嘛？ 系啊，系咪先？摆到明就系一个 profit share 嚟噶嘛？系咪？瓜分个利润啊嘛？咁点解唔系有利益关系咧？点解违约合法咧？所以点解我哋当时？有好多法律界人士或者有啲即係我唔可以话人哋唔啱嘅，可能我哋唔啱嘅，係咪？总之同我哋有好多唔同我哋唔同意见嘅人嘅，係咪？但我哋坚持我哋当时个意见，就係觉得围标系犯法，就是、因为呢句说话嘛，係咪？除非法团认可，係咪？咁即係话法团有权决定，喂，你咪收取你应得嘅利润囉。呢個係有常見嘅，好多大廈咧，佢哋同啲管理公司咧係簽合約嘅時候咧係有講明嘅，好多嘅行政功夫咧係由一般咧係由嗰個管理公司做曬噶嘛， 咁但係唯獨是咧，去到做某一啲工程， 嗯， 或者去到某一個金額，我最常見咩咧？超過500,000工程， 嗯， 500,000嘅一單個嘅工程， 嗯， 咁我個行政費就包唔到啦，因為500,000一個大規模嘅工程， 嗯， 咁我就要喺你個工程金額裏面額外收1% 做行政費， 嗯， 我見好多呢啲合約㗎， 嗯， 所以大家翻去都望一望你哋個管理公司合約，嗱，嗯，我覺得如果寫到明咧，明刀明槍咧， 嗯， 咁冇得拗㗎，明刀明槍啊嘛，係， 嗯， 咪？咁咪你要俾咯。系嘛？當然你有權同佢傾講數，喂唔俾得唔得啊？你都冇乜做啫，係嘛？或者我唔使做行政啦，我哋自己搞啦，咁，嗯，都得嘅。咁即係話法團你簽咗個合約，即係話你許可，佢喺你揀嗰啲公司裏面咧，就額外收你哋一個行政費。嗱，你都見到，其實我講係法團要，如果1%，要100,000，法團要付出101,000，而我哋講好多圍標不法勾當就係， 嗯， 法团俾100,000， 嗯， 原来唔知中间人收取咗几多佣金， 嗯， 我哋法团唔知嘅， 嗯， 系嘛？咁从呢个就好明显，即系有分别啦，系咪？跟住合约嗰句咧就话，法团嘅代理人或雇员咧，需申报任何与其职务有关嘅利益冲突， 嗯， 系嘛？咁呢个即系需申报啦，咁嗱。就算明知好多不法人士睇我哋呢个节目，我都要讲啦。 嗯， 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字面解唔通咁浅都解唔明咩？其实呢条条文写咗喺度，你要申报。 嗯， 但系就冇写到你唔申报系点嘅。 系。 OK， 冇写到嘅，好扑街嘅。即系咧，我哋哑晒嘅。不过咁，即系冇写到咁，但系你干犯咗呢一类型嘅罪案咧。咁都有其他法例係 cover 住係告到你嘅，咁但係現時我哋理解一個修訂咧，都會就住唔申報利益或者要求申報利益嗰度會嚴格咗好多嘅。 嗯， 其實我哋上次講344嗰啲修訂嘅時候，都有好，有幾個章節都有寫明係要申報呢啲利益啦。 嗯， 係咪？咁嗱，呢啲就係喺申報利益上面個條文啦，係嘛？不如我哋簡單呢一節，我哋講一個 case 啊。 好啊， 講嗰次，佢可能唔識聽呢個節目喎。講嗰次講英文個 case 啊，好嘛？ 好， 因為講到我首先我在下啲英文就有限公司嘅啫，不過都溝通到嘅。不過就即係嗰次去揾我就放緊假嘅，嗰次係。 系啊， 咩价咧？嗰次我唔记得。 嗰次 总之星期六日嚟啦， 星期六日嚟嘅。 星期六日啦， 然后就你揾完我之后，我都即刻礼拜，即系都即刻约咗佢礼拜一就见面啦。因为佢哋 其实佢系另一个外国业主介绍俾我识，介绍俾我识嘅。 系， 但系我已经唔记得咗嗰个外国业主系边个大厦噶啦。 嗯， 咁佢一个外国人嚟嘅。咁之前我识嗰个外国人咧就系法国人嚟嘅。 嗯， 咁呢个应该系英国人嚟噶系嘛？ 都唔似係嘅， 都唔似係啊！我因為如果你見過，我冇見過啦。係， 因為佢都係其實好少講嘅，因為佢有個同事上咗嚟嘅都。 哦，即係其實佢都唔係佢 mother tongue 係英文嚟嘅， 係啦， 佢都英文嚟嘅。係啦，跟住 但 係聽落去， 但係因為佢個同事咧都要俾外國人都聽到佢講咩，所以其實我哋都係用英文嘅，不過就係香港人同我講咯，就係咁咯，所以就係聽得明啦。OK， 出嚟你英文你关咩人讲咩事啫？ 唔系，因为有啲口音好难 听。英文讲你都明啦，系嘛？ 有啲好难听，好难听得到。 好多口音 OK 呢个 OK， 甚至啲法国人嗰啲就难听。 系，因为啲讲得好快嘅又，咁所以咁我哋系啦，唔讲嗰啲系啦，唔讲嗰啲口音住。 咁嗰次点啊？嗰次嗰单嘢都几得意嘅，我觉得。 其实都几得意噶，因为咧嗰个外国人啦就。同我講啦，就係話啊，佢哋個大廈揀咗顧問，揀咗承辦商啦。咁咧，去到現在，佢嗰個工程咧，其實就已決咗揀承辦商，但係就未正式開工嘅，即係當時揾當時未正式開工嘅。咁咧，佢就已經話後屘翻查翻啲記錄，先話咦，顧問同承辦商都係法團主席。嘅一個就係老細啦，一個就係有股份， 即 係 都 即係 法團主席同時擁有 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同 埋 嚇， 係啊， 咁樣嘅， 係啦， 聽落呢個 case 覺得啊呢單嘢好大鑊啦，咁 樣好大劑， 嗱我話俾你哋一定失望， 呢單嘢唔係咁大鑊嘅，呢單嘢好小事添啊，係。 係啦，咁跟住然後當佢約嗰一日啦，跟住然後我哋就佢就攞咗啲文件上嚟嘅，咁有啲會議議程啊、會議記錄咁樣啦。咁其實咧佢自己本身咧曾經都係主席嚟嘅，曾經都係主席嚟嘅。咁跟住然後就後屘佢就卸咗任之後咧，就現時個主席就做開始做啦，接手佢嗰啲維修工程咁樣嗰啲嘢啦。咁但係我自己睇返文件呢，睇返會議記錄，即係其實好似我哋平時都有講啦，做個案例都係睇文件㗎嘛。咁喺個文件嗰度呢，真係好清楚寫到明係主席係有申報嘅，係會議記錄。 其實係咪語言上面嘅問題呢，令佢覺得冇申報呢？ 呢、這個真係唔清楚，因為我有問佢揀即係去嗰啲揀顧問公司或者係揀承辦商嗰陣時，佢有冇出席啲會議嘅？ 係，佢有冇嘅？ 冇嘅，有啲。有啲就有， 咁佢冇出席就真係好難跟進喎。不過呢個唔係重點嚟嘅， 係啦， 即係咧，我哋講緊第一，嗰位業主朋友咧，其實佢應該即係盡量出席曬所有會議啦。如果你冇出席到個會議，而個會議記錄都有寫到嚟有申報咧，其實你都冇得拗，除非你在場，你話喂，我證明佢冇申報過，我開足全個會，我聽曬所有嘢，佢冇講過咁，除非係咁啦。係嘛？但係個事實又唔係咁啊嘛。 又唔係咁啊，因為其實嗰、那個會議記錄咧，佢就即係好簡單寫咗啊，主席申報咗咁樣嘅啫。但其實應該仲有份文件係佢申報咗係啊嗰、那個咩關係有份表清晰寫咗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其實當時都同佢講翻啦，其實佢係有申報喎，唔係冇喎，主席係有喎。係 啊，嗱呢度一般嚟講咧，即係去到咁嘅位置，大家覺得喂，咁你兩個真係要。即係我哋作為大聯盟，嗰、那個人申報咗係自己公司，都唔應該投標，唔應該請佢啦，咁樣係嘛？我知道大家梗係諗住咁樣嘅，但係呢件事就剛好相反。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即係據我哋向其他業務了解過，即係嗱，我哋聽嘢咧就唔會聽片面，我哋係掌握曬，即係嗰個屋苑，即係其實嗰座大廈得 幾個， 得十。 十个以内， 十零廿户嘅人啦，系咪？咁我哋掌握咗咧，其实今次系调翻转。我先讲下调转咗个案先就系、是。佢哋就系因为嗰间公司系主席先要拣啊，因为佢信得过主席。所以佢就系明知系主席嘅公司，就更加要拣。咁冇办法噶，咁大家开晒，即系所以咧，由于有呢种嘅业主嘅讲法。所以话揾我哋话嗰个业主话主席冇去申报嗰个讲法咧就唔成立嘅、因为咧人哋系要问清楚，喂边间先系主席嗰间啊？我要剔主席嗰间咁样，咁何来唔申报咧？何来唔申报咧？系一定有申报、哦，如果唔申报佢冇办法去揾到嗰间出嚟去拣，咁、所以件事咧即系嗱。我覺得有幾個位嘅，第一個位就講有冇申報、我覺得有冇申報到係唔使拗噶，因為根本上重新再投過嘅時候，除非啲業主轉咗個方向嘅啫、如果唔係，好明確就係大家係明知道，嗰個係主席嘅公司先至揀佢嘅，覺得有啲咩事咪主席咩咯，佢相信個主席，咁我哋冇辦法過，因為嗱。第一，法例就冇規定话佢唔投得标。第二，佢又做足头先申报嘅程序，系嘛？咁所以唯有咁样咧，先至可以处理到个问题，系嘛？咁呢个就真系我觉得系呢个特别啲嘅地方。但系佢另外一个位咧，就系啲乜嘢咧？就系佢质疑有一次嘅会议，就系响一个唔合适嘅场合去做，系咩质疑呢？就系、是、原本有个通告，就表示咗喺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去到开个会嘅。咁结果呢，应该除咗个日子之外呢，就时间同地点都唔啱。 系 佢有个咁嘅质疑。 系 咁嗱，我当时我哋唔在场啦，我哋好难去判断边个啱，边个真。边个假啦，系咪？我哋都判断唔到。咁佢当然有好大气结喺度嘅，即系我亦都从我听佢讲咧，嗱，我唔系偏帮佢，但系我觉得 佢冇必要咁呃我哋嘅。 嗯， 即系佢 需要啊， 佢唔需要啊，系咪？佢点解要屈你啫？无端端个会呢啲时间同地点唔啱，系咪？咁但系后期我同你都分析过俾佢听啦。 嗯， 我都话俾佢听，我话嗱，你而家就如果同佢拗咧，个结论咧就可能对簿公堂。 系啊。 咁然之后咧个官判你赢啦，最多我当你赢啦， 就算系赢咗啦， 我当你赢啦，系咪？你赢个后果系乜嘢咧？咪判个会冇效咯。 嗯。 配个会冇效，咪重新再开会咯。 嗯， 个问题我问佢，咁重新再开会，结果会唔会变先？ 嗯， 咁原来唔会变。咁我明嗱，我明嘅，公义上系要追求，我绝对认同啊，绝对同意。不过对成件事系冇影响，咁你咪要考虑用翻唔翻嗰啲钱去处理咯，系嘛？咁我觉得如果你纯为公义，纯为去为呢件事去攞个裁决嘅话，咁我唔会阻止。不过问题就 系、 是，如果你花费咗一定嘅金钱、 嗯， 原来对整个大厦个方向啊啲议决啊、嗯，原来都冇改变嘅话，咁、嗯、呢、這个大家要谂一谂，系、 嗯、 咪值得咁去做啦？咁当然，即系我解释翻呢个俾佢听啦。咁、 嗯、 但系及后咧，佢再揾我嘅。 嗯， 佢再揾我嘅時候，我就俾多咗個意見佢嘅。 嗯， 我建議佢，我話好唔好？你先將你呢個不滿，化成文字， 嗯， 就俾現任主席， 嗯， 讓主席回應一下先啊。 嗯， 嗱，我叫佢咁樣做咧，有兩個重點嘅。 嗯， 第一咧，因為呢啲官司咧，到時個法官一定叫你調解，係一定問你喂，你有冇盡你能力響用法律途徑啊，響判即係法庭嘅途徑去處理呢個問題之餘， 嗯。 你有冇盡咗力去做呢件事先？嗱，你起碼寫封信俾佢，叫佢解釋，係嘛？呢個都叫你盡咗力啊。第二咧，我其實真係好期望咧、 嗯， 我相信佢哋大事化小啦、啊，即係阿主席俾咗封信佢，如果我解釋都有少少協議嘅，唔好意思嘅話，我個會當日因為有啲理由點點點，我就唔啱時間唔啱地點去開，係、 嗯、 嘛？咁好抱歉啦，咁。睇下佢點樣處理啦，睇下可唔可以令佢即係調氣順啲啦，係、咪？咁我覺得即係揾我哋個業主啱嘅，佢質疑嗰個會議，我覺得絕對正確嘅，係、嘛？咁但係嗰個會議係咪做嗰啲好重要嘅議決，而嗰啲議決需要去到打官司，咁、呢個咪大家要諗咯，係、咪？嗱，咁轉個頭翻嚟咧，我再講好多有關利益申報嘅嘢、即係唔好以為好簡單，一間我講一個咧都好普遍，最近遇到。俾我鬧到嗰班管理公司耷曬頭嘅例子俾你聽，好嘛？我轉頭見。 人民超市春日優惠，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買恆河咖喱屋嘅印度咖喱醬，即送流心芝士豬排一塊，每塊200克；人心雞湯39元一罐；雪濃湯一包超底價28元；韓牛漢堡兩件60元。仲有最新推出产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鱼蛋，一包8粒，野味又方便，都系卖15元咋。美国厚切西冷12盎司一块33元，巴西春鸡15元一只，炸蟹钳一盒20元，粉角茯苓猪展汤750毫升一包68元。买满300元，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足够两个人食。想知更多特价货品，立即登入 www.25686811.com 睇下啦。